观众眼花缭乱，这场团队对决变化好多，变化好快，双方的打法都没有定势，或者说在对手的应对之下没有办法一条道路走到底，只能你来我往，不断的调整再调整。谁优谁劣，攻势上来说蓝雨更加主动，而星星的阵势则有一些散乱，可是细心的人却注意到蓝雨一开始占据风眼上风的优势，现在还有吗？没多少了。术士苏克萨尔的咒术是不会被狂风加强的，他在风眼中更多的是受到一些保护，同样治疗选手徐景熙的灵魂愚者在风区中也不过是受到一些保护而已。论攻击性，蓝雨可仰仗的基本是零，反倒是星心方锐的海无量真正占据了风眼上风。宇文周操作苏克萨尔走位，不给方锐针对他的机会，结果海无量这一边掌一挥，一个气波弹快若流星从风区闪出。郑轩的枪林弹雨慌忙躲闪，被海无量轰出风区的他可是注意着对方的存在呢。这家伙装模作样，好像要走位攻击苏克萨尔似的，哪想却是调整好角度又给了枪林弹雨一下。郑轩心下不忿，枪林弹雨顺势也还了海无量一枪，结果受狂风影响，枪林弹雨这一枪方瑞刷屏的笑声就是回答了。再跟着海无量双手又是一搓一回，气刃本就很难捕捉到的气刃，在狂风的加速下去势更难分辨。郑轩来不及想，更来不及细看，连忙就让枪林弹雨继续翻滚。气刃来了吗？郑轩没有发觉任何异常，风区中的索克萨尔却忽然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在地。什么情况？大家目瞪口呆。君莫笑，沐雨成风，包子入侵，他们都没有对索克萨尔做出攻击，那么只能是方锐的海无量。 不要小瞧我。 方锐的海无量故意还保持着方才那个气刃放出的造型，双手的指向却明明并不是索克萨尔所在的方向。但是狂风呼啸，所有人立即明白过来了，海无量的这一气刃是将狂风的影响计算在内了，他是算准了在狂风的作用下气刃正好会偏转偏向索克萨尔的位置，狂风会改变念气的位移，却无法吹散念气的凝聚，借助风力念气的攻击力反倒更强。只是这种计算力，这明明是蓝雨的主场图，如果是他们的气功师选手宋晓做出这种精准判断的话，大家倒不会太意外。但是方锐，方锐之前一直略透明，以至于转播只是给了他很少的镜头，直至此时导播突然又去翻看了一下之前方锐操作海无量的动向后，这才发现方锐的海无量可不是只在移动，他一边移动走位，一边向着风区挥起攻击。方锐一直在测算着狂风对念气的影响，这种计算力不是无缘无故的，只是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摸清楚狂风的影响，若说这没天赋那也说不过去。之前一直透明的方锐和海无量立时变得无比高大起来，赫然成了此时场上的重型人物。风中海无量一改往日经常性的蹲爬式猥琐造型，屈膝半蹲，双手自腹前提到胸前，念起流转沉淀，被方锐搞得无比猥琐的气功师海无量此时突然又是一派宗师风范。这是气功师的另一七十五级大招，这技能需吟唱可蓄力，方锐抢在这时候放了这大招，蓝雨方面想阻止却已经来不及打断了，可是即便如此却还是得出手，不能打断，总也不能放任方锐在海无量那儿肆意蓄力吧。千念怒放，抢在对方攻击之前，海无量大招释放，挥出之单掌，但海无量的全身念气鼓荡，最终从掌端爆发喷出，和闪光百裂倒有几分相似，只是最终喷出的念气不似闪光百裂那样只是聚于掌端，而是疯狂地喷射而出。最终人们所看到的 是数不清的气波弹随着这一掌喷出扩散，而后在狂风中急速飞往各处。枪林弹雨，索克萨尔、灵魂愚者居然全在这流星般的攻击笼罩下。千念怒放，本不该能笼罩这么大的范围，但是方瑞借助风势出掌时再巧妙一带，这数不清的气波弹与其说是喷出，倒不如说是甩出更为恰当。蓝雨三个角色，索克萨尔正处在这流星雨般攻势的正中位，根本无处可避。气波弹接连不断地轰中他，借助风势带来的冲击力竟是轰得索克萨尔不住倒退。另两位徐景熙和郑轩为躲这波攻击也顾不上其他了。一时间，方瑞的海无量竟是以一敌三。这时间很短，但是机会难得。轰轰轰，一直接连不断的炮声在此时突然变得更加紧凑。枪林弹雨和索克萨尔接连被牵制走，苏木城的沐雨成风突然转火，攻击的目标不再是夜雨生凡，而是卢汉文的流云。卢汉文倒也没有大意，他察觉到攻击，操作流云飞快闪避，得了空的包子入侵顿时耀武扬威起来。 狮子座，我来修理你了， 包子在频道中大叫着。他已经收到了叶修的指示，在得出空档立即转攻黄少天的夜雨生凡。全场嘘声啊，你什么人物啊，居然口出狂言要修理堂堂剑圣。就算形势可能造就了一些契机，但你知不知道有一个词叫胜之不武啊。观众完全欣赏不到包子得意的心情，但是他们可以看出，包子入侵朝这边一凑，他之前和君莫笑被切断的联系顿时重新建立起来了。 交给你了，包子。 叶修立即在频道里叫了一声呼应包子，君莫笑而后竟然试图退走。 狮子座，敢与我大战三百回合吗？ 包子喊着一板砖掀向夜雨生凡的后脑勺。黄少天视角观六路，扫清了板砖来向，只是让夜雨生凡略一偏头，丝毫没有要中断自己对君莫笑攻击的意思。结果啪，不是板砖中了，是夜雨生凡这一偏头正好被抽了一耳光。流氓技能耳光，君莫笑也会。这家伙佯装退走，结果趁着黄少天闪避包子入侵板砖，突然又反手抽了一记耳光，一击命中，连击顿起勾拳。夜雨生凡被打向了半空，跟着连续的攻击，哪怕是嘴皮子最快的人也没办法一招一式的给爆出来。散人快打，千机散翻飞着，各种形态变来变去，第二招就被浮空的夜雨生凡在半空中翻滚着。不过这攻势也没能持续多久，方瑞的海无量毕竟没有用不光的念起怒放这样的技能，蓝雨那三位站位分散，方瑞借风借得再好也没办法一直牵制着三人。枪林弹雨的攻击很快就支援过来，黄少天借此机会操作夜雨生凡总算从连击中脱身，但是接下来该如何呢？蓝雨一时间好像没了方向。星星被打散了的阵势已经重新组成，君莫笑和包子入侵并肩作战，苏沐橙远端策应，安文义居中治疗，接受首尾两端的保护，而方瑞一个人虽是孤军深入，但是仰仗风势倒是无所畏惧。怎么办？现在不少观众都在注意着蓝雨战队的频道，这种时候总该有点决策，有点变动吧，之前针对性的方案好像逐一都被打破了。还有一些人则是注意着两队角色的生命值，计算着这一番对阵后双方到底谁占的便宜更多。 李指导你看呢？ 解说潘林也正在向李一博讨教这个问题。 现在言之尚早啊，蓝雨接下来的应对很关键，当然星星是不是能很好的利用这个局面也很重要。 星星果然没有让李一博失望，在将蓝雨的战术意图一点一点击碎后，正是他们做出反扑的大好时机。 黄少天的夜雨生凡虽在队友的火力支援下打断了巨木校的连击，但是星星显然并没有打算就此放过他。夜雨生凡成了星星攻击的重点，巨木校的攻击成为了全队的引导。 吃我一拳，狮子座！ 包子继续在叫嚣着。此前还嘲讽过蓝雨以多打少的他，此时跟着星星队友一起以多打少，却一点没有要难为情一下的意思。现场蓝雨粉丝已经顾不得虚他了，他们都在为黄少天担忧呢。但是就在这时，卢汉文的流云冲破了苏沐橙的火力封锁，重剑来源流星式。流云的重剑焰影来的是那么的快，配合着身后的那些爆炸，好像只是火光一闪，他就已经杀入了阵中。 哎呦，这小鬼好厉害的！ 包子被这一剑逼得十分狼狈，大叫着。大家已经顾不上吐槽，对于包子来说，卢汉文其实也是个前辈来着，他们惊诧于这家伙竟然能闪过如此突兀的一剑。 如果是光剑的话， 李一博感叹了一半，突然停住了。他突然意识到这话他说的有点忒多了，说的多了就好像在批评卢汉文不该选用重剑而该用光剑似的。但事实上，卢汉文用重剑做到了更多光剑无法做到的事儿，但是李一博只顾得感慨他在速度上的劣势了。 小鬼，我欣赏你啊，你至少比狮子座要有种，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对手。 包子继续叫道。 哎，我去，你这个混账，我忍你很久了啊，你给我转过来，我要把你一件一件切成碎片。 躺着也中枪的黄少天终于是忍无可忍了。